大家好，欢迎收看玉敏踢爆。今天是2019年的10月16号。这个林策月娥呢，就今天呢就在立法会呢就没办法宣读他任内的第三份施政报告。唯有呢就在这个不知道是礼宾府啊，定是在这个政府总部就搭个台，跟住呢就用视像做这个施政报告。这个都可以算是即是97年主权移交以来，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的行政长官一年一度发表施政报告，没办法在立法会大楼到即是去宣读这个施政报告。咁有人就认为你民主派议员在这里搞事，搞到呢即是特首没办法宣读这个施政报告，咁有违这个宪政责任。咁但係反對派呢亦都認為，喂，呢位行政長官仲施乜鬼嘅政啊，係咪根本佢就冇資格去即係再談施政。咁各有各嘅講法，但係個現實就係呢一份施政報告呢係用視像播出，咁就唔係真人版喺個立法會裏面即係宣讀施政報告。咁呢個呢其實都係意料中事。咁睇返佢呢份施政報告，施政報告嘅主題呢就叫做珍惜香港共建家園。咁珍惜香港共建家園，珍惜香港係同香港人講，希望大家珍惜香港，係咪盡快恢復秩序，跟住就可以共建家園。問題就係香港淪落到而家今日呢個地步，熟令自治，是吧？始终你都不肯面对一个问题，就是究竟边个造成的呢？嗱，你睇翻呢份施政报告，其实就好薄的一本，因为佢另外就一本叫做补篇。补篇呢，其实就是将佢过去呢两年或者未来嗰个施政呢，即系做咗一啲所谓报告各个领域有啲报告，有啲呢就做咗，有啲未做，有啲系计划中，系咪？所以我话呢份施政报告咧，基本上又系四个字可以形容，叫陈腔滥调，没有任何惊喜之处。佢又冇话会即系扶贫，每人派几皮，系嘛？即系同大家共享呢个经济繁荣嘅成果，系嘛？政府有万几亿嘅财政储备，系嘛？几千亿美金嘅外汇基金，系嘛？咁啊大把钱，但系咧，在改善民生方面，過去呢三年可以講話即係毫無寸進，都係一啲小恩小惠，譬如好似今次嘅施政報告，好啦，咁嗰啲交通津貼個上限300蚊就變咗400咁之類咁嘅嘢，係嘛？或者就將嗰個所謂按揭嘅嗰、那個即係嗰、那個成數咧升高，咁咁啊等多啲人可以買樓咁。好啦，成个房屋政策话重中之重，通篇都系讲咩呢？就买楼，白居易买楼，系咪？六字居买楼，系咪？呢、这、一个所谓呢、这个首置嗰、个津贴又好，咩贷款又好，又系叫你买楼。跟住呢，你住紧嗰间公屋，买咗佢啦，咁啊租置公屋又系买楼。但系呢，28万户轮紧呢一条公屋嘅队呢，就永遠都冇辦法，即係可以喺平均，佢而家講緊平均5.4年，係咪？以前係講平均3年，10年8年都上唔到樓啊，係咪？嗰條隊就越嚟越長，但係每年興建嘅公屋咧，即係租即係出租公屋咧，就起唔到20000個單位，係嘛？根本就是死症嚟嘅。嗱，成份施政報告咧，個重點就梗係喺房屋問題裏面啦，係咪？因為個施政報告佢分成五個部分，第一個叫前言。前言咧係講咩咧？就係諉過於人，將香港而家嘅情況咧，將個責任全部都推喺嗰啲暴徒身上。你睇下佢嘅第二段點樣講咧？佢話香港一直以來是全球最安全城市之一。而文明守法、自由、多元、包容和互相尊重是这个亚洲国际都会引以为傲的特征，但短短几个月 因最初反对政府修订逃犯条例而引起的社会冲突影响范围越来越广泛，不同地区在过去四个月发生了超过400场示威、游行和集会，往往都演变成为暴力抗争，导致超过1100人受伤及超过2200人被捕。少数暴徒有组织有计划地发动攻击和破坏，并以起底私了对待持不同意见人士，令香港陷入了混乱和恐慌，市民生日常生活受到严重打击，从事各行各业的打工仔和大中小型企业对香港前景都非常担忧，香港市民都在问香港可否回复正常运作，香港是否仍是一个可以安居的地方。你看看这一段的陈述是不是把责任推在人身上，那整件事是怎样来的呢？没有反省，没有道歉，是吧？没有承担责任，是吧？甚至乎在歪曲事实，讲到那些起底私了啊，这些是对待不同政见人士，对不住，真的不是，实情就是私了就是还拖，是吧？起底就是你作恶的人，是吧？怕什么身份暴露被人知道呢？即是很简单，那个警察被个中学生戒了一夜，是吧？跟着你现在告他伤人，但是呢那个受害者这位警察先生呢就无名无姓，在法庭提堂的时候用 X 先生来代表，咁俾我諗起好多年前有一个好出名嘅公众人物电视明星，係咪？因为俾人捉黄脚鸡，咁嗰件案呢闹上法庭嘅时候，就为咗保护呢一位公众人物嘅私隐，就用 X 先生嚟代替呢一位公众人物，然后嗰啲有关嘅女士呢就 A 小姐、 B 小姐，係咪？ C 小姐咁样，或者数目字小姐一二三四，喂，那个都仲有得讲啊！你是一个警察，你当值的警察，你俾吓俾人即系用把戒刀戒咗一嘢，咁嘅呢个就可以告袭警啦，甚至你动不动就告暴动啦。咁点解？喂，你呢一个被伤害嘅警察？不可以暴露你的身份呢？你的姓名都不可以在法庭出现呢？那第二天如果你要上庭作证的时候，是不是要闭门审讯呢？哇，这个真是荒天下之大谬，所以不禁令人怀疑。我们《癫狗日报》的总编辑就说了，喂，这个可能是大陆公安来的、那大家不妨拭目以待。第一，会不会加控这一位中学生的罪名？第二，究竟这个受被伤害的警察会不会露真身，定是继续用 Mr. X 来称呼他？喂，你是受害者、哦、为什么不可以光明正大见人呢？是不是很好笑呢？是不是香港是现在变成是一个什么社会呢？是不是？那你的警察打人，你又没有编号，我怎知道你是不是警察呢？那现在这个伤者说自己是警察，你叫 Mr. X， 是不是有几荒谬就几荒谬。你看回林郑月娥这个施政报告，你我刚才引述那个第二段，有些你是陈述了那个事情的结果，但是由头至尾你不谈事情的原因，只是轻轻一句因为反对政府修改这个逃犯条例，于是就引起很多这个武力的冲突，绝口不谈警暴，这个就顾之然，还要多谢警察，是不是？即系呢一个系喺第六段嗰度系点讲咧？系嘛？我亦藉此机会感谢在近月冲突中仍坚守岗位的每一位，包括各机构员工，特别是警务人员、港铁公司和机场管理局员工、维修及清洁工友和大量默默守护香港的市民，在今次事件中付出的努力，令这个城市能够继续运作。特别要多谢啲警务人员、哦，喂，而家全香港人都叫佢做黑警啊，大佬！警察嗰、那个即系滥用暴力，已经去到一个令人发指嘅地步，亦都由于警察嘅滥用暴力，俾大家认识到 香港原来已经不是一个文明的社会，是一个野蛮的极权社会。因为只有在极权社会，警察执法的时候才可以这么无界限的，可以无差别在地铁车厢里面攻击市民的，是吗？只有香港这个极权社会才有嘛，是吗？你真的多谢啲警察，系咪？特别多谢警察。咁当然啦，我哋逆地而处，喺林郑月娥立场嚟谂，就系你而家什么也没有，除咗30,000警察以外，你要靠啲警察保住你条命，你要靠啲警察保住你林郑月娥嘅权力。所以咧，你就一定要感谢啲警察，你要感谢啲警察有好多方式嘅，系咪？加佢人工啦，系咪？仲有啲警察。即係俾多啲好處佢啦，係咪？啲細路全部啊，又可以送去外國讀書，唔使俾錢啦，不如咁啦，係咪？或者打一個人、拉一個人就俾獎金佢啦，係公然與民為敵，或者以民為敵，就係呢個林鄭月娥。所以你睇佢呢個施政報告，如果你睇翻個前言之後，你真係火都嚟埋，係嘛？好啦，再睇翻個餡，由呢個房屋。土地的所謂規劃、土地供應到、改善民生、經濟發展等等，係咪？即係乏善足陳，係咪？大家可以上網睇，又可以去啊啲民政事務處啊、政府合署啊攞一份嚟睇下，係咪？咁我會喺聽日啊禮拜四，咁我哋時間比較長啲，咁啊詳細分析一下，即係各個環節啦，係咪房屋土地供應啊？呢個大家比較關心嘅改善民生嗰度有關呢個所謂醫療衛生啊、勞工福利啊等等啊呢啲，因為我過去做咗8年議員，即係對於呢啲咁嘅所謂公共政策咧，都係非常之熟悉嘅。咁我可以用一個相對比較客觀啲嘅角度咧，去評論一下。咁大家可能都冇乜興趣聽。咁但系都要讲啦，系咪？四个字啊，就系陈腔滥调，加多四个字就是、了无新意，系咪？咁但系林郑月娥喺呢一份施政报告里边充分突显，佢系死不改悔。不但你死不改悔，仲继续喊打喊杀。所以民主派唔俾佢读施政报告。有咩错呢？系咪读嚟做咩呢？基本上就系垃圾。